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现在开始并机播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中波774千赫，有线调频97.8兆赫内容。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正在播出的冬奥英语周末版的节目，我是乐意 Larry， 每个周末我都会和您一块来学习冬奥英语，了解冬奥文化，迎接2022年北京冬奥会。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是壮壮老师，你好。 Hello everyone, today we're going to learn about a piece of news regarding the 2022 Winter Olympics. 今天呢，我们要了解一则关于冬奥的新闻。 没错啊，其实冬奥会呢，我们在做准备，不光是运动员们，而且还有他们背后的支持者。 没错。 比方说我们今天要谈论的这篇英文新闻，它就会提到会有一个专项的资金来资助中国的冬奥事业发展。 好，那这里面呢提到了这个资金呢，有一项基金叫 FUND, F-U-N-D。这个基金呢其实它是有专门的目的的，它是做什么用的呢？这项基金的全称叫做 Ice and Snow Sports Development Fund, 就是冰雪运动发展基金。好，那请大家看一下这里的 Ice and Snow Sports 放在一起 Development Fund 发展基金。那这里还有一个专有名词，这项基金它的发布是国家体育总局冬奥运动管理中心啊。那这里边的英文称呼也大家会在新闻中经常会听到，叫 National Winter Sports Administrative Center。 好，那接下来呢还会提到基金呢，它其实是注入基金，注入资金。这里边的注入这个词呢，就用 inject, 就是打针注射的那个单词。I-N-J-E-C-T-I-O-N, 是名词 injection, 动词 inject, I-N-J-E-C-T。那提到各种资金呢，就有筹集这个词，那么筹集这个动词叫 raise, R-A-I-S-E。那通常呢你可以说 to raise a fund, 你也可以用 fundraising 来说这个动名词的形式。好，那说完了这个钱的事儿呢，我们就知道有的人呢他是匿名捐助，那捐助这个词是 donate, D-O-N-A-T-E, 名词形式 donation, 把 e 去掉加 i-o-n, 所以是 t-i-o-n结尾的。好，那然后呢他会举办一个新闻发布会，新闻发布会就叫 news conference, news conference, 这个 conference 的拼写是 c-o-n-f-e-r-e-n-c-e, news conference。 那肯定用这个基金会的钱来管理的时候就要保证它的透明啊，英文就直接用 transparency, 名词透明，T-R-A-N-S-P-A-R-E-N-C-Y, transparency。 好，以上这些生词我们预习过之后呢，现在我来给大家和 Larry 一起读一遍这一篇新闻。 Investment injection warms icy ambitions. China's winter sports push received a massive boost with the launch of a new investment fund. With the cost of equipment and venues posing a significant financial challenge, Money is needed to make winter sports more accessible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as the country rolls out an ambitious plan to have 300 million people participating in ice and snow activities come the 2022 Beijing Olympics. That's where the Ice and Snow Sports Development Fund, which was launched by the National Winter Sports Administrative Center, comes in.Ding Dong is the deputy director of the center. He said at a news conference in Beijing, the fundraising program will provide a major boost for ice and snow sports to become affordable at multiple levels. As the first of its kind in our country, we will make sure that it is managed with ultimate transparency so that the use of each coin can be traced and monitored. The fund will be managed by a special team from the China Sports Foundation as an addition to its charitable fundraising umbrella.Chinese sportswear brand Anta made an initial undisclosed donation to the fund. For the forthcoming 2018 to 2019 winter sports season, the program will bankroll a training program for 230 youth ski instructors and a junior ski camp for 200 kids at five mountain resorts in southwestern China. The fund will also subsidize the training of Chinese snowboarder Bi Ye, who comes from a disadvantaged background,to support its preparations for the 2022 Winter Games. The program has pledged to continue to identify promising yet poverty-affected athletes like B and support their development, according to Wang Hongmin, who is the fund supervisor.He said, besides funding facilities and events for the public, especially children, to participate in winter sports, we are also committed to help those with potential realize their athletic dreams. 好的，我们把这篇英文新闻给大家读完了。 那么这则新闻呢，说的是冰雪运动的发展基金会在京启动。 我听到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发起设立的这个冰雪运动发展基金啊，在北京正式启动了。 好，这里提到了一个叫做丁东的这个人，他的职位呢是常务副主任。好，那一会儿我们再去留意一下英文这个副主任怎么说。好，那下面呢，我们就给大家逐句的讲解一下。China's winter sports push received a massive boost.With the launch of a new investment fund,这个中国的冬季运动推广收到了巨大的推动，那是随着什么呢？随着一个新的投资基金的发布 ，launch 发布，当动词和名词两个词性都可以。通常讲新的产品啊、电影啊、书籍的发布都可以用到 launch， 火箭的发射也可以用到 launch， 它的拼写是 launch。With the cost of equipment and venues posing a significant financial challenge, money is needed to make winter sports more accessible at the grassroots levels as the country rolls out an ambitious plan to have 300 million people participating in ice and snow activities come the 2022 Beijing Olympics. 这是一个比较长的一句。首先咱们先看结尾这个地方有一个 come the 2022 Beijing Olympics。这其实是一个倒装的结构，它的真正的这个主语是这个 2022 Beijing Olympics come。 嗯，他把动词放前面了啊， 对， 强调了这个事情要发生，马上要来了。 好，那这里边呢，其实呢，这个它是一个条件，就是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到来的时候，它是这样一个从句。比如说 I'm going to learn French come 2019，就是到2019年的时候呢，我会学法语。其实就是 When 2019 comes, I'm going to learn French. 啊，但是它倒过来 come 加上你的这个时间来做一个从句。好，然后前面呢，他说随着设施以及场馆的建设会 posing a challenge。带来一个挑战，这是什么样的挑战呢？ A significant financial challenge 是非常显著的财务方面的挑战。 money is needed, 钱就被需要。被需要来干嘛呢 ?To make winter sports more accessible, 使冬季运动更加的可以为大众所享受。这个 access, A-C-C-E-S-S, 就是达到、抵达、接触到的意思。accessible, 形容词，可以被接触到的。那因为这个钱的限制呢，许多的人是享受不到冬季运动的。好，那他接着呢用了一个词组叫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就是在草根阶层，也就是在基层的意思。As the country rolls out an ambitious plan, 随着这个中国推出了一个非常有野心的计划。Roll out 是也是推出的意思 ,R-O-L-L 是 roll, rolls out 是单数第三人称加 S。随着中国推出了一项非常有野心的计划，这是什么计划呢 ?To have 300 million people participating in ice and snow activities.是这样一项计划，就是使三亿人能够加入到冰雪运动中去。 嗯，也就是说我们周围的朋友可能会去参加冬季的一些运动哈，三亿人也是不小的一个数字啊。 没错。 对吧，不管你是溜冰啊滑雪啊都属于冰雪运动。不管你是滑雪啊还是滑冰啊都属于这种冰雪运动。所以呢基金会就是要提供资金来支持大家去参加这些运动，来提供更多的宣传推广和设备方面的资源。 好，接下来呢又有一个句子，它是一个中间有一个很长插入语的句子。That's where the Ice and Snow Sports Development Fund, which was launched by the National Winter Sports Administrative Center, comes in. 就是 that is where the fund comes in, 这是它的主干结构。然后就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下这个基金就注入进来了啊，也就是说为了这样的计划这个基金才推出来。那 that is where something comes in, 你可以做一个句型去记和使用。比如说哈，这个好多人都使用电子手机应用很广泛啊，然后呢大家不爱带现金了。That is where payment through cell phone comes in, 啊，这正是手机支付所切入的。这样的时机，所以这个 comes in 就是他会用一个单数第三人称的现在时，所以用了 comes。 那么这里呢插入的成分就是比较长，是一个定语从句 which was launched, 也就是这项基金是由哪里发布的呢 launched by National Winter Sports Administrative Center, 是由冬奥会管理中心所推出的啊，这是机构的名称，这个无所谓了啊，冬季运动管理中心。然后这里的负责人他就发表了这样一段的话，叮咚 Deputy Director of the Center, 这就是副主任在英文里边的表达方法，就用 Deputy Director、啊、Deputy 是 D-E-P-U-T-Y Deputy Director, Director 这个比较多的含义啊，不管是校长啊还是公司的总裁啊还是主任啊还是经理啊，都会用到Director 这个词。那么 Deputy Director 是常务副主任。好，那他呢就在 News Conference 新闻发布会上说了这样一段话。 The fundraising program will provide a major boost for ice and snow sports to become affordable at multiple levels. 就是这个基金呢它的目的是提供支持，让这些冰雪运动参与的成本变得更低。Let them become more affordable at multiple levels. 对，这个 affordable 就是比较地道的英文， afford 是支付得起、啊、affordable 就是可以支付得起的，使得这个运动呢由大众都能够去从事得起。好，那 at multiple levels 这里注意一下介词 at 这个 level 呢，它有两种介词可以搭配，一个是 at， 一个就是 on 什么什么 level， at 什么什么 level。 multiple level 是多个层面多个水准的意思，也就是不同状况的大众都可以支付得起参加这些冬季运动。As the first of its kind in our country, we will make sure that it is managed with ultimate transparency so that the use of each coin can be traced and monitored. 作为第一个冰雪运动的专项基金，

今天呢，我们和壮壮老师一块儿来学习有关于冬奥会的最新动态。那么最近呢，冰雪运动发展基金会在北京启动了，我们刚才把这个相关的信息英文的新闻给大家解读了一下。那么节目最后呢，我们再回顾一些相关的有关于冬奥会的英文词汇。 首先呢，有一个叫做 Junior Ski Camp， 这个 Junior 呢，青少年， Ski Camp 是滑雪的夏令营、冬令营，这个就叫 Camp。 我们知道 Camp 是营地的意思，是吧？刚才在这则新闻中呢，他提到了 For the forthcoming 2018 to 2019 winter sports season, the program will bankroll a training program.在2018到19年的冬季运动的季节呢，会有一个培训的课程出现。For 230 youth ski instructors and a junior ski camp for 200 kids at 5 mountain resorts in southwestern China. 那么这一项的培训呢，其中包括了230名青年的这个教练的培训，这个 ski instructors， 注意一下，这个 instructor 就是教练。那我们可以说英语老师，也可以用 English instructors， 这个 instructor 用的也很广泛。然后还有一个营地呢，是面向儿童的，是给200名儿童开设的营地，地点呢就选在了中国的西南部，有五个山间的这种训练滑雪训练场。这个 resort 也是一个很常见的词， R-E-S-O-R-T， resort 有度假村的意思，那也有像这种滑雪场啊它的含义，那这里呢是取它的滑雪场的含义。那这是一个我要说的哈，不知道刚才大家对这个200和230这两个数字所对应的信息是否都听清楚了。然后他还提了一个人叫毕业，他是一个什么背景呢？刚才在新闻中呢，他就提到了 The fund will also subsidize the training of Chinese snowboarder 毕业。那这一笔资金呢，还会去用来训练滑雪的选手，叫毕业的一个选手 ，Who comes from a disadvantaged background。他是一个来自弱势群体背景的运动员。那 disadvantaged 就是指处于劣势地位的。To support his preparations for the 2022 Winter Games， 也就是为了支持这位选手对于2022年冬奥的备赛啊，为他提供资金的支持。 The program has pledged to continue to identify promising yet poverty-affected athletes like B. 这个项目呢，还会承诺去继续来做两件事。第一个是 to identify， 识别，找到这样的人。找到什么样的人呢？ Promising 就是有前途的， yet poverty-affected， 但是被贫困所影响的 athletes like B 啊，就是像毕业一样有很好的运动前景啊，他的非常有天赋，但是同时呢又受困于贫困这样的情况，那么这个资金就可以用来支持他。第二个呢是 to support their development， 来帮助他们发展啊，这个是资金的一个监督者叫王洪民他所指出的。那这就是新闻中的比较细。那这则新闻呢，从结构上来讲呢，以前我们都知道大家如果写个作文呢是总分结构啊，但是呢从新闻的结构来讲呢，它其实从这个概括到细，所以越往细节越往后。比如说我支持运动，然后我先说了我这个大的方向上我是支持3亿人啊，紧接着呢它再具体到某一个运动员姓什么叫什么，来自于什么背景。 哎，没错哈，所以它是一个倒金字塔的结构。 没错 啊，我们不光是在这一篇有关于冬奥会的英文新闻中看得到，将来您看到的大部分的一些这种英文新闻 都是这个 用这种倒金字塔的叙述结构哈。 没错， 把最重要的东西先放在前面说。 对， 好，那么我想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再把这篇新闻给大家读一遍，大家呢也再体会一下这个结构，好吧？ 好。 Investment injection warms IC ambitions. China's winter sports push received a massive boost with the launch of a new investment fund.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